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除西藏、黑龙江两地外29个省份2016年平均的工资数据，以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的工资计算，北京职工年收入近12万元，居首位。据国家邮政局相关人士的预测，今年双十一期间，全行业的快递处理总量预计会超过10亿件。上海市消保委近日针对限制限售的奶茶组织了一次比较试验，发现27款奶茶平均的糖含量为33克一杯，且全部检测出高含量的咖啡因，存在健康风险。11月起可预约接种二价宫颈癌疫苗，单支疫苗580元，市民可登录市疾控中心的官网查询接种门诊信息。2018年年度公务员考试昨日启动报名，本次国考计划招录2.8万余人，超80%的招录名额分布在县区级及以下。中国气象局的消息，我国探卫星数据24号正式对外开放共享，我国也成为美国、日本之后的第三个可提供探卫星数据的国家。 只需要好好上学。 梦有没有实现。 眼看着十月就要过去了，转眼的两个月后就要到年底，有没有感觉每天的时间不够用呢？本来计划好今年抽空去旅行，到现在也没去成。说好的要学一门乐器，可把时间呢全部浪费在了电视剧上。立志要运动，要控制饮食，但过了这么久，体重还是一点都没变。今年年初你制定的计划还在顺利的进行吗？在年底前，你有什么事是必须要完成的吗？在这里也欢迎你来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和我们聊一聊，接下来你有什么事是必须要在年底前完成的？来关注经典九六九的官方微信，积极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你也会有机会获得世界花卉大观园的门票，门票有限，先到先得。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贷办服务热线5688-49。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

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半梦半醒之间。说到年初的计划呢，就是和小伙伴一起出去旅行，好好的放松一下。可是每次呢，提前计划好的东西，最后都因为种种的事情所打乱。但是好像大家也都有所习惯了，年初说的要去健身，要去减肥，要去旅行等等，你都有实现吗？虽然呢还有两个月就到年底了，但是抓紧最后这两个月的时间，为即将到来的2018年开一个好头也是不错的。你有什么事情是曾经说过今年必须要完成的吗？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关注今天969微信平台留言，我都看得到。 蓝天灰

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放弃又后悔。如果是你的感觉一无所谓，就让我把爱收回。 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就要到年底了，在2018年到来之前呢，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年初定下的奋斗计划，现在还剩下多少没有完成呢？在今年要完成的 N 件事的小本子上，你或许写过减肥、健身、升职加薪、读100本书、学习外语、找个对象等等。如果你有信心已经完成了80%，那祝贺你能够称得上是定制计划并执行计划的小能手了。但如果你还在处于已经忘了曾经的计划是什么的状态，也不用着急，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可以先选择一些简单的小计划去完成，也算是给2017年的自己一个交代。 969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969微笑提示，我是周周。说到手机，我们每天都在用，但是其实有很多的小细节却被我们忽略了，比如说手机遇到了卡顿的情况。

汗深深，头发像刺猬。最大的安慰，因为你是我的宝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